It's 11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今天呢，我们要讲解的是雅思的听力练习，我们的老师是壮壮老师，欢迎壮壮老师。 Hello everyone. Today's conversation is between a tutor and a student. 今天我们要听的这一个对话呢，发生在老师和学生之间。这个 tutor 除了一对一的这种私人教师以外，他还有论文的导师。 Again, this conversation is a listening test question from the IELTS test. 啊，这也是从雅思的考试中选取出来的。那么在听之前呢，咱们先来看一下生词。第一呢，就是 dissertation， 这是这种研究生以上级别的论文。Dissertation spelled as D-I-S-S-E-R-T-A-T-I-O-N. So usually before you start, you need to decide on a title. Decide on something 就是要确定一个文章的名称，那 decide on 加上文章的名称。好，再往下一个词呢是 I find something easy or difficult， 这个结构在课文中呢，他说 I found computer modeling fascinating， 就是 find something 加形容词。那我觉得电脑模块啊，电脑建模，是有意思的事情啊。I find computer modeling fascinating， 它是用电脑建模可以应用在不同的领域中。那他会谈到的领域就是 fishing industry， 是渔业。整个的这个行业叫 industry。 好，再往下一个单词呢，就是 sufficient。 sufficient 是足够的， 充 分的， 对。 在听力中呢，这句话是 I don't have sufficient background information， 我没有充足的背景信息。 对。好，再往下呢，就是note-taking， note-taking 这个为什么要说呢？其实它不难，就是记笔记嘛。第一个呢，就是读音上 note 和 taking 这两个特的音合二为一，连读成 note-taking， 就读一个啊，通常是读后边的那一个。那写下来之后呢 ，note-taking 如果是作为一个整体，它是中间有 hyphen，note-hyphen-taking。好，然后再来一个词，就是让大家注意的，如果有人敲门，你说进来吧，大家习惯说 come in， 但是呢，在真正的口语中，他会说 come on in， 就是 come on in， 连读 come on in， 来吧来吧， 进来吧，就是进来吧。好，那咱们就预习这些生词，现在请听第一遍的录音。 好。 Caroline， come on in， sit down。 Thanks. So how's the dissertation planning going? Well, Dr. Shulman, I'm still having a lot of trouble deciding on a title. Well, that's perfectly normal at this stage. And this is what your tutorials will help you to do. Right. What we'll do is jot down some points that might help you in your decision. First of all, you have chosen your general topic area, haven't you? Yes, it's the fishing industry. Oh, yes, that was one of the areas you mentioned. Now, what aspects of the course are you good at? Well, I think I'm coping well with statistics, and I'm never bored by it. Good. Anything else? Well, I found computer modeling fascinating. Mm-hmm. I have no problem following what's being taught, whereas quite a few of my classmates find it difficult. Well, that's very good. Do you think these might be areas you could bring into your dissertation? Oh, yes, if possible. It's just that I'm having difficulty thinking how I can do that. You see, I feel I don't have sufficient background information. I see. Well, do you take notes? I'm very weak at note-taking. My teachers always used to say that. Well, I think you really need to work on these weaknesses before you go any further. Interesting story today. 第三个维度技巧叫 omission。 学英语从每天的一点一滴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2.3 大学生英语在线。 大学生英语在线，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那听完这遍录音呢，我们可以开始解析一下其中的具体内容了，一句一句从头开始。 Caroline, come on in, sit down. 卡罗琳，进来吧，请坐。 嗯，这个很简单啊，就是说这个 come on in, 这个是一个 come on 和 coming 的一个缩写，就是 come on 和 coming 放一块吧，变成 come on in。 Come on in, 这好多同学听不出来，不知道，以为这是一个生词呢，其实就是 come on in 连读了 ，come on in。 我们知道 come on 就是来吧， 对 ，coming 就是进来， 嗯哼。 Come on in, 就是 进来吧。 嗯，好，那么后面怎么说的 ？So how is the dissertation planning going? 哎，说这个 dissertation, 大学的论文，你写的怎么样了？它的这个 planning, 就是说你的计划进行的怎么样了？ 对。Well, Dr. Schumann, I'm still having a lot of trouble deciding on the title. Schumann 博士，我在选择这个论文的题目上面还有一些困扰。 嗯。Well, that's perfectly normal at this stage. 那这个完全正常。And this is what your tutorials will help you to do. 那么在这一点上呢，正好就是要有这个辅导课程会帮助你确定这个论文的题目。Tutorials, 辅导课的材料啊，辅导课程都是 tutorials, 它是可以有复数的形式。接下来呢，他说 What we will do is to jot down some points that might help you in your decision. 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把这个要点记录下来，把这个能够帮助你确定论文题目的这些要点先记下来。 First of all, you have chosen your general topic area, haven't you? 首先你已经确定了你的这个总体的选题的范围。对吗 ？Yes, it's the fishing industry. 是这样的，这就是捕鱼业。Oh yes, that was one of the areas you mentioned. Now, what aspects of the course are you good at? 说课程哪方面你是擅长的？ 嗯哼。Well, I think I'm coping well with statistics, and I'm never bored by it. 我觉得我对于统计学这一门课还是应对的相当的从容。并且呢，我从来不觉得这个科目枯燥。I am coping with, coping very well with something. Cope with 就是 deal with, 应对的很好。好，于是呢，这个老师接着问 ，Good, anything else? 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别的吗 ？Well, I found computer modeling fascinating. 我觉得这个电脑建模这个事儿非常有意思。 I have no problem following what's being taught.Whereas quite a few of my classmates find it difficult. 我一点问题都没有啊，就是我能够跟上教课的这个进度，而我的其他的一些个同学则反映这个课很难啊。这里边有一个 find it difficult， 也是 find something 加形容词这个结构，就是认为某事儿具备那个形容词的特点。那 find it difficult 就是认为这门课是很难的。Well, that's very good. Do you think these might be areas you could bring into your dissertation? 说很好，你觉得这些可以用到你的论文里面吗？ 对，就是他自己擅长 statistics 啊，数学统计。那么这个能不能用呢？ Oh yes, if possible. It's just that I'm having difficulty thinking how I can do that. 没问题啊，如果可能的话呢，就是我这个困难在于不知道怎么去下手。You see, I feel I don't have sufficient background information. 你也可以感觉到这一方面的背景知识我是不具备的。I see. Well, do you take notes? 我明白了，你记笔记了吗？ I'm very weak at note taking. 我不善于记笔记。 My teachers always used to say that, well, I think you really need to work on these weaknesses before you go any further. 我的老师总是这么说，我认为你应该在进一步学习之前啊，要克服这些弱点。 嗯哼，是吧？就是 work on something. 好， 就是对这一部分要特别的努力。 对， work on these weaknesses. 就是克服你的这些弱点。 对 啊，为了你这些弱点 weaknesses， 你需要努力。 英文呢，它是 to do something， 然后 before something else， 也就是在第二件事出来之前你要干什么。中文呢，喜欢说先把第一件事干完，然后再干第二件事，所以这又体现一个思维的不同，是吧？它这个英文说 I think you really need to work on these weaknesses before you go any further。在你有进一步的进展之前，先要在你自己的弱点上面下功夫提高。所以这个是有一些个思维的不同吧。英文的说法是 before， 中文的说法是然后再说那个第二件事儿啊。英文就是喜欢倒着来。好，那我们逐句讲解之后呢，咱们再来听一下录音。 Caroline, come on in, sit down. Thanks. So how's the dissertation planning going? Well, Dr. Shulman, I'm still having a lot of trouble deciding on a title. Well, that's perfectly normal at this stage. And this is what your tutorials will help you to do. Right. What we'll do is jot down some points that might help you in your decision. First of all, you have chosen your general topic area, haven't you? Yes, it's the fishing industry. Oh, yes, that was one of the areas you mentioned. Now...What aspects of the course are you good at? Well, I think I'm coping well with statistics, and I'm never bored by it. Good. Anything else? Well, I found computer modeling fascinating. Mm-hmm. I have no problem following what's being taught, whereas quite a few of my classmates find it difficult. Well, that's very good. Do you think these might be areas you could bring into your dissertation? Oh, yes, if possible. It's just that I'm having difficulty thinking how I can do that. You see, I feel I don't have sufficient background information. I see. Well, do you take notes? I'm very weak at note-taking. Mm-hmm. My teachers always used to say that. Well, I think you really need to work on these weaknesses before you go any further. 这是一副神秘的配方。将雅思托福 GRE 口语听力词汇写作的问题放入砂锅，加入有实战经验的考官老师和主持人，每天小火慢熬半小时，从双耳灌入，配合每周日不同的提神配方，长期服用可以调节你对考试的感受，也会带给你轻松快乐的正能量。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每天半小时，不轻松不散场。 第三个领路技巧叫 omission。 学英语从每天的一点一滴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二点三 ，FM 92.3， 大学生英语在线。 好的，我们又把这一遍听力材料给放了一遍，大家听完以后呢，相信大家能够完全理解这段对话的内容了。那接下来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巩固一下今天所学的一些词组和单词。 好，这样，Larry， 由你来挑个句子，课文中出现过的句子，你提示中文，好吧？ 好。 然后呢，同学们呢可以反映英文，然后我说英文，大家再对一下。 等于是我们把今天所学的内容拿过来做一个翻译的练习， 对， 看看您是否能够 掌握好基本的语法和单词。 好。 我认为我非常擅长统计，而且我从不对此感到厌烦。当你对某一个专业很感兴趣，你就不对它厌烦了，而且非常的擅长。这个句式刚才在我们听力材料中其实出现过，不知道您是否注意到了。我再说一遍，是我认为我擅长统计，而且我从不对此感到厌烦。 好， I think I'm coping very well with statistics and I'm never bored by it. 你看到没有，就是 cope well with something， 就是你和某个专业某个东西相处的不错啊，就是说你擅长这个东西。 没错。 那你也可以换一个东西，比如说我认为我特别擅长数学我对此从不感到厌烦。 一样也是。I think I'm coping very well with math and never feel bored by it. 非常好。哎，这里的 feel bored 后面是 by it， 不是 with it 啊。 好，应该是 I'm never bored by it。好，咱继续，就我来一个啊，我完全跟得上老师所讲的内容。 跟得上。 嗯哼。 就比如说你要学习一个东西，你跟得上它。 就是 it's easy to follow. I can follow something completely. 那你也可以直接说我跟上这些东西没问题。I have no problem following what's taught, what's being taught by the teachers. 对。 那其实这里 I have no problem doing something 也是一个句式，就是当你学习某个东西你觉得没有问题的时候， I have no problem doing something. 比如说我跑马拉松没有问题。 I have no problem running a marathon. 对。I have no problem running a marathon. 再来啊，我自己做饭给自己吃没问题。 I have no problem cooking for myself. 非常好。好，那再来一个，就是用 sufficient 这个词，充分的，充足的。我没有足够的资金来做这件事情。 Well, I don't have sufficient money to do it. 对，你用 money 也行，用 fund 也行。I don't have sufficient fund to do it. 来，咱们拓展一下，说到钱这个事儿啊，您刚才提到的是资金，资金是一个词，钱也可以说是 money，也可以说是 fund，这是资金。那还有别的钱吗？比方说 有投资，比如说这个资本啊，我没有足够的资本从事这项业务， 那就是 capital。 对、啊、I don't have sufficient capital to do this business。 那现在有一些人他不喜欢用现金，那现金怎么说 ？Cash 啊，那 cash 也是钱嘛？ 对，钱相关的这个近义词还有 asset， 资产啊，比如说你的固定资产就是房子 property，fixed。Asset， 好，流动的这个资金啊，这有一大堆。哎，咱们有没有同学学金融的，是吧？可以不妨多思考思考。 哎，你看，我们刚才说了很多跟钱相关的一些词汇，有 money， 有 fund， 有 capital， 有 asset。 没错， 有很多哈，其实跟资产、跟现金、跟钱相关的单词，大家可以总结一下，然后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就可以用出来了。 好，那现在呢还有一个，之前我们说呢擅长什么，现在来一个不擅长，弱点是什么。你可以说 I'm good at 表示擅长，那 I'm weak at something 就表示弱点在于哪儿。比如说我这人不擅长算术啊，你可以说 I'm very weak at calculation， 不擅长挣钱，擅长花钱。好，那里面怎么说呀？ I am very weakearning money， 但是呢很擅长花钱。 But I'm very good at spending money。 对了、spending it not making it。 I'm very weak at making money， very strong 或者是 very good at spending it。 好，那么现在呢在最后一个结构呢复习一下，就是 come on in 这个词组， knock knock knock， 哎，你听到有人敲门了，然后你说请进，英文是Come on in， 非常好啊。再往下一个呢，是从这个 cope with something， 它反过来，用 cope 加 ing 的形式 ，coping 就是 coping skill。 什么叫做 coping skills？ 就是尤其是指应对一个困难的时候，它需要的一些技巧啊、比如说，anger coping skills， 那么就是应对愤怒啊。 他有一些技巧叫 anger coping skills， 同样那应对压力也有些技巧，那就是 stress coping skills。 好，所以这个 coping skills 这也可以作为一个固定的搭配，大家来去记录啊。coping skills， stress coping skills， coping skills 是我觉得要让大家扩展一下。下面一个呢 还有这个论文啊，其实提到你的论文写的怎么样啦，这个论文怎么说？ dissertation 是咱们刚才听力里面用过的，那它还有一些别的词，从这个字数比较小的 essay 这是一个，还有 paper 也是啊。 paper 这个有点太简单了吧， 就是写一个书面的作业就可以叫 paper。 那还有一个呢是 thesis， T-H-E-S-I-S thesis， 这个也是论文啊，所以这个论文就是就比较学术性的啊，篇幅比较大的两个版本，一个是 thesis， 一个是 dissertation。 好， dissertation 请大家拼一下，它是有几个 S 呢？dissertation， D-I-S-S-E-R-T-A-T-I-O-N dissertation。 好，所以是 D-I-S-S 啊，这个拼写请大家注意一下，就是英文有的时候这个拼写你也不知道是个 D-E 还是个 D-I 啊。 dissertation 那怎么办呢？你要写。好，那辅导材料呢英文是 tutorials， 就是 课本啊，书啊，handouts 练习啊等等都可以归到 tutorials 这个范围里面。那么 tutor 复习一下，除了一对一的教师以外，还有一个辅导老师的意思，还有一个就是论文的导师叫 tutors 啊。那现在咱们来说一下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呢就有 tutors 啊，学生去做辅导员，家庭老师也叫 tutors。好，那现在我们还有时间吗？ 没有了。 好，那我们今天呢就复习练习到这儿。 好，那希望今天这一段对话，关于论文选题讨论的这一段师生之间的对话，对您的英语学习有所帮助和启发。好，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壮壮老师，希望您明天同一时间可以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 你告诉他， 你没想到的问题 他告诉你， 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